人最懂，痴情的人谁最怜，爱恨边缘转眼之间。花开花又谢，前世今生再续缘，成年糊涂心甘也情愿。手泪一 三天就要为你伤心。 太多的疑惑，祈祷答案快点揭晓，再飘移不定就要变糟糕。问我，我想不到答案，为难该怎么才不伤，继续宠你让自己委屈，或是应该给你一点教训，每三天就要为你伤心好几遍，想着想着却要原谅你一遍，冬天等着直到季节又变夏天，每三天就要为你伤心好几遍，想着想着却要原谅你一遍，等着直到季节走完夏天，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中国娃娃带出的《中小东路》，王力宏带出的《头版摇滚》，蔡健雅带出的《一分钟追悔》。 dance to the front page rock and roll. Oh, everybody sing 爱你一次大声唱个够，狂舞的节奏是内心的激动，请给我你的手，沸腾的快乐震撼整个天空，今夜有你有我，就让地球停止转动。嘿，朋友，不管你曾经躲在哪个角落，嘿，要把握，青春不会停留，希望永远都。放在心中，就算有些失落，有点寂寞， You still got rock and roll. Yeah, yeah. 朋友，不管你曾经躲在哪个角落，嘿，要把握，青春不会停留，希望永远

迎合你动作演技，全没见地却被你抱起，谈笑都几致美，应彼知己，虽有灯光黑美，总照射眼睛，而我不愿送命，心里早认定他们错感情，留住戏里换角色，连场空气淡化免忘记，垂头讲对白显些怨气，难免成用力，我愿意安死，谁留恋这导演的魅力，为何被你拥抱，角度照亮比例，留住戏里换角色，全凭思绪剧本。我不想再拍，留住气力换角色，连场空气淡化面无极，垂头讲对白显些怨气，难免成肉女，我愿意安死，谁留恋这导演的美丽，为何被你拥抱，角度似恋比例，留住气力换角色。 落在我的梦里，好像眼前所有

情本来要靠缘分，可是我还是不明白，是什么让爱变苍白，是什么让一切不复来，让我们强求不来。 I don't wanna cry before you say goodbye， 舍不得你快去面对没有你的未来。 I don't wanna lie that will be mine， 你说我不得不离开，只可惜我们的爱。 I don't wanna cry before you say goodbye， 我舍不得离开 好，这个时段我们送出最后一首歌，是来自谢雨欣演唱的《雨花》，稍后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麦田守望者带出的 OK， 轮回带出的突围，孟庭苇演唱的爱情的真相。

咖啡店。昨夜你已经说过了再见， 对面 空位一张无人来听，试着把视线拉得很远，最后的咖啡店。 It's a

过天空，我望着窗外的雨越下越大，你远去的背影是否依然潇洒，就在转身刹那，我已默默为你祝福这份牵挂。你知道吗？ 在下雨的阳光下，我遇见你，你的美丽是我不能言语，不能不看你，不能不看你，不看你。 仿佛天地只有一个你，你的影子牵进我心。想你，不能不想你，不想你。 舍不得你， 舍不得你， 在我眼中离去，让这股暖流藏在我心。 好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是文章带出的《携手圆梦》，代表我们的编辑制作小唐李楠，感谢各位朋友收听，再见。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仪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